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局，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经济咧就四面着火啦，系人都知啦。由自入兴咧，呢个系一个神话、废话兼谎言啊。因为最新嘅报道咧就系麦当劳有意放售喺全香港总共23个铺位嘅物业，市场嘅估值咧系接近30亿。嗱，呢件事咧喺两三日之前咧已经咧系透露出嚟啦，系一个咧炸弹嚟嘅。咁点解咧？因为咧佢系大嘅啊，全球嘅连锁饮食店。第二就系佢放嘅铺咧系喺香港九龙中心地带，包括咧尖沙咀星光行、铜锣湾怡和街等，呢啲全部咧系第一流嘅地段同埋靓铺。咁啊，随住多名铺王咧啊，嗰啲投资者咧相继爆煲。就好多人走去订啊，开头嗰啲就系嗰啲啊本地嘅嗰啲，咁如果连麦当劳咧都加入抛货咧，就好大镬嘅，因为麦当劳咧系世界级，不止系世界级，而且咧佢做生意嘅方式咧，亦都系全球独一无二，系稳赚。嗱，麦当劳咧呢个啊所谓嘅饮食品牌咧，我哋知道来自美国啊，但系而家已经中资咧系入咗股。所以香港呢个麦当劳呢，就你唔可以呢係话啊美帝国主义呢係唱衰香港，係订货呢係嚟到一尘百踩，里面绝对有中国资本啊用脚对香港前景啊係唔睇好同埋冇信心投嘅嗰一票。咁先讲成个麦当劳全世界嘅版图。喺2014年啊，即係10年前，佢全球呢就已经开咗超过36000间。36000间麦当劳，呢个全世界系嘛？咁其中80%咧系透过 franchise 吓，即系咧啊，将嗰个诶麦当劳嗰条 formula 系嘛，去寻找咧呢个叫租户。你咧要向麦当劳咧去交个租，同埋咧就要按照晒佢非常之严格嘅经营嘅守则啊嚟到咧系跟足佢用嘅买嘅物料啊，同埋咧佢经营嘅手法啊。同埋个厨房嘅透明度啊，同埋卫生啊，咁样咧，就咧全球咧系有82%咧系靠 franchise 嘅，咁咧佢系收租嘅，即系收租，即系收 franchise 啊，佢系咧系外判商系收费。另外咧，全球有大约16%咧系麦当劳总公司咧系自己营运，其实咧就好少嘅啫。咁啊，讲紧咧2014年，大约10年前咧，我哋唔计 covid 啊。在全球呢是他的收入呢营运率呢是有182亿的美金，是很犀利的。其中呢有92亿呢是来自呢是这个承包商，即是呢那个 franchise。那他这样的方程式呢，他怎样赚钱呢？他当然我们知道麦当劳不是说以他那个汉堡包啊那个美味是赚钱呢。他很多地方呢是全球很多的城市。就是先购买地产，成栋楼是他的，成栋物业是他的。然后呢他租给 franchise, 啊那些呢分销的这些租户。然后呢收他租，再呢赚返他那个 franchise 那个 fees, 即是赚两层。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有风险。他就说你走去跟他签了一个叫分销啦 ,franchise 的协议。你做得2年3年，如果你觉得自己赚不够，你可以终止个协议，你唔同佢续㗎嘛。唔同佢续啊，佢手头啊呢啲 franchise fee 啊全世界可以越收越少㗎嘛。但如果唔系佢租埋俾你嗰、那个铺系佢自己系业主。第一佢收你租。第二佢收埋你 franchise 嗰个专利税。佢两边可以 lock 死你，大家呢有感情。系咪，如果你觉得啊我唔做啦，我搬啦。搬呢第二度个租呢又冇而家咁好。系嘛？唔搬咧啊，两边咧其实啊生意又唔错，只但系麦当劳咧喺 Covid 啊个时候咧系备受打击，系人都知啦，好多人咧就帮衬其他嘅快餐店咧就系、是、叫外卖。另外咧就系、是、喺 Covid 之后，好多地方咧都有就算系美国啊，新嘅呢啲快餐连锁店咧系呢个威胁呢个麦当劳，其中包括咧 啊、美国啊，呢、這个叫 Six Shack 啊，另外仲有间香港都有啊 Five Guys， 就叫五条友，佢咧亦都系卖汉堡包，只不过除咗汉堡包，佢嘅奶昔咧系嗰个味道咧非常之好。另外仲有喺美国咧，好多系照顾基层啊，诶嗰啲咁嘅诶麦堡诶汉堡包嘅连锁店咧，亦都系雨后春笋。咁而家咧，佢啊整个喺总部喺美国嘅咧，就一定要全球啊。啊！佢知道面临一个咧世界秩序嘅大改造，啊！佢要咧重新咧部署啊未来十年啊嗰个经营同埋利润嘅战略，再加埋香港呢个独特嘅环境，经济唔好，内需就变内卷，啊！同埋咧就租金贵，嗱，租金贵本来麦当劳系最容易顶得到嘅，即系话你而家睇啊香港嗰啲咧名贵嘅商场，啊嗰啲买 Chanel 啊啊 LV 啊。啊！呢啲法國嘅名牌啊，你而家睇下，一樣咧係拍烏蠅，一日咧係賣唔到幾多件。之但佢個總部喺法國巴黎或者意大利米蘭咧，佢全球嗰個版圖啊，其他國家數以千計嘅分店啊，係頂得住。佢喺香港啊、深圳啊、成都啊、上海啊，到處插旗，佢係咧襯得起全球啊啊呢個連鎖嘅企業啊嗰個聲勢。同埋成个股价，麦当劳系属于呢一级。如果你麦当劳订货咧，咁就大镬啦。会唔会下一步啊？就系啊呢啲法国同埋意大利嘅名店咧，系纷纷撤出香港嘅海港城，或者系中环，或者系元芳咧？嗱，呢啲咧系香港经济衰退另一个新阶段啊嘅一个极之恶劣嘅征兆嚟噶。 麦当劳卖铺订货咧，仲有一个原因。就是全世界啊，嗰个门市啊，嗰个销售咧系走下坡，特别系饮食业，特别系快餐业。你知买麦当劳咧，就而家喺美国咧就已经时兴一只叫 drive-through， 系揸住架车，好似入油咁，经过一个窗口仔，然后你揿一揿落单，然后嗰度呢只 drive-through 嘅 retail 咧，系呢一种咁嘅零售咧，头尾平均系三分钟。而家麦当劳咧喺美国啊。是要应付其他嗰啲叫揸车外卖啊，嗰、那个门市嗰、那个效率啊，嗰、那个竞争就唔系话你咧行入去，然后咧就喺度揿掣揿嗰个 keyboard 系嘛？哦，呢个咧麦当劳套餐一个 double cheeseburger 系咪加埋一杯可乐系几多钱？然后咧就揸印张单出嚟等嗌 number。而家呢一种门市咧就已经慢慢咧系唔够揸车啊。是走去三分钟之内啊去出货同埋俾钱啊嗰只效率。咁你而家香港你而家睇全条街都系吉铺。香港嗰个地铺嗰个门市啊要靠嗰啲顾客走入去 walk in， 然后坐低叫嘢食啊嗰个前景系乜嘢呢啊你估麦当劳啊嗰啲老板系傻嘅咩 麦当劳嘅经营模式呢正如你所讲啦系用 franchise 嘅形式加盟店。咁呢个形式呢其实是全世界里面呢是美国人呢是发明同埋呢利用得好透彻嘅。其实71啊或者是 Circle K 啊等等呢其实都是类似嘅形式。咁加盟店嘅特色呢当然啦就是表面上是双方有利啦但据闻呢其实好多嘅加盟店嘅店主呢都叫苦连天嘅。因为呢美国人呢嗰个计数呢是好准嘅。佢真係能够呢计到你个利润呢是啱啱好去到你呢叫做你做就有得赚，但系咧又唔会令你发达，咁啊，于是乎咧就好多人咧都系辛苦经营落去。不过香港嘅情况咧，麦当劳就特别啦，特别就系少数咧就系由一个即系直接经营嘅，就系由中信集团嘅股份同埋其他嘅投资集团咧组成嘅公司去经营。咁呢个咁嘅情况之后咧，咁呢啲铺咧依然系属于美国总公司。咁今次咧麦当劳卖铺啊，而家就卖八间。咁啊，據說咧就話全部廿多間咧會最後都會出售。咁嗱賣鋪唔緊要嘅，其實咧所有全世界做生意咧，譬如話以香港好多嘅茶餐廳啊，我喺大圍區啊以前幫襯嗰啲咧，好多都已經唔做啦。唔做點解咧？係因為早年佢哋喺2019年嘅左右前後咧，好多時已經咧將個鋪位賣咗出去。咁你話係咪摸頂咧？咁啊，大家自己去分析。但是他们今时今日可能已经赚了一半了因为间铺已经跌了一半。他们发现就是如间铺卖了铺之后赚的钱其实还好过卖奶茶这个三文治。即是如果间铺 是值得賣同埋咧，所謂炒鋪咧係好過賣漢堡包嘅話咧，呢個投資行為嚟嘅啫，無可厚非。但問題係而家喺個咁嘅樓市或者叫商鋪咧跌成一半嘅情況之下咧，麥當勞先出市咧，呢、這個就係值得注意啦。啊，即係話咧，簡單講，如果個市係上緊嘅時候，麥當勞賣鋪冇問題啦，即係等於 中環中心 照樣去賣嘅時候咧，就賺錢嘅，咁啊梗係冇問題啦。但係而家蝕錢都要賣。咁代表咗乜嘢呢？咁一方面當然就係睇探緊後面嘅商業鋪位嘅市場啦，可能唔止跌咗一半啦，可能仲會跌多三成。咁而家賣即係等於咧止蝕離場。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個未來嘅前景啊，嗰個經營嘅前景啦。因為咧你嗰個經營權啊，其實你賣咗出去嘅時候咧，可能我唔知道佢哋嗰個年期有幾多啦，或者要續啦嘅時候咧，其實都同嗰個鋪位嗰個位置啦，同埋嗰個 同埋個租金前景啊 有關係噶嘛。你要同嗰個經營者咧要再簽個合約嘅時候咧，嗰個鋪位嘅價值同埋周圍嗰個有幾多人幫襯咧，全部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如果佢依一刻啊能夠止蝕離場啦，或者係揾到買家咧。我相信是这个代表了美资对香港的一个用不是用脚投票用这个铺投票的一个代表了陶生。 你要看看三十间铺它里面有几多是 franchise 的。我想大绝大多数都是是吧就是卖给经营者经营者肯不肯继续跟他签多十年八载。定系呢啲經營者有幾多間係租翻佢個鋪？如果佢擁有呢啲鋪頭嘅話，嗱而家主要咧，我諗嗰個衝突，又或者嗰個咧唔睇好啊，嗰個因素咧，係喺嗰個麥當勞身為業主同埋香港 local 嘅經營者franchise 或者中資嘅經營者中間，佢睇唔好嘅後市，於是咧佢將嗰個經營啊嗰個 agreement 嗰個年期啊係大大縮短，又或者。是跟他重新讲数，你收我 franchise fee 不要收得咁贵，减价得唔得？嗱，呢个里边细节系乜嘢？系属于佢哋嘅商业秘密。之但系，正如我头先讲，佢而家唔系汤文亮咧去掟中环中心一层嘅写字楼，亦唔系骆驼七大厦咧系出售成栋啊骆驼七，佢系美国，佢系全球呢个咧快餐饮食业嘅帝国霸权。呢、這個象徵意義就不下於2021年，唔知各位記唔記得美國駐香港嘅領事館就咧帶頭咧係出售壽臣山啊嘅美國領事館啊呢啲豪宅啊呢個咧建築群，後來就由呢個香港嘅恆隆咧係接貨，成交價係幾多啊？25.6亿啊！呢個恆隆集團同埋地產咧就發出佢嘅聯合通告啊，佢話咧美國已經遵從啊。是外交义务就呢个物业嘅出售获得中国政府啊嘅书面同意。之但系咧嗰阵时呢个举动系咪咧系一个非常之有象征意义。嗰阵时一传承咧就话系咪美国咧系唔睇好啊唔睇好嘅前景啊系嘛。喂大佬你咁样订货啦。一恒隆咧用25亿啊系买咗佢之后而家重估值唔值25亿啊恒隆咧喺山顶成个广场嗰度，你睇下吉铺有几多啊？嗰度嘅租金跌咗几多？嗱，所以佢个象征意义咧，其实系等量齐观。你话大唔大镬？系嘛？咁所以你睇下全个美国嗰个麦当劳个版图，佢计错数咧嘅机会率咧系零啊！呢啲冇人计算啊，计得过美国呢啲咧系跨国嘅企业同埋犹太人，系嘛？尤其系佢揸住咁多嘅物业。嗱，而家咧美國嘅麥當勞啊，喺全球啊擁有嘅物業啊，淨係物業啊，唔係收經營權啊嗰啲年費啊，就超過咧係$400亿，400亿啊，全世界7×4=28，你計下成2700亿，而每年咧佢嗰個收租咧就已經係90亿，90亿裏邊佢切除咗其他啲人工啊同埋經營成本，收租嗰度咧淨賺咧係$40亿。收租同埋拥有物业。咁你全世界你睇下伦敦、纽约、香港物业地产最贵嘅无非都系呢几个城市。呢个加拿大就系温哥华等等。香港呢嗰个地产物业个经济价值系全世界数一数二嘅。系同新加坡呢系叮当码头嘅。咁你冇理由呢你麦当劳呢个全球嘅帝国 订货咧系拣香港嚟订，佢应该订其他地方啦。譬如话佢唔睇好而家美国 Donald Trump 吓、加呢个关税吓、譬如话佢唔睇好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关系。美国加拿大之间咧，加拿大最近咧涌去美国嘅嗰啲游客咧大为减少。咁佢應該係因應美加嘅關係，又或者咧美國嘅通貨膨脹過高，美國咧基層嘅人咧買麥當勞咧越嚟越買唔起。我試過，你知麥當勞喺美國貴成點啊？你買一個叫做 double cheeseburger， 再加當然係一杯嗰啲 standard 嘅可樂，連呢個薯條都冇啊！我記得咧係$17我喺 JFK 机场嗰度买啊，机场可能买贵啲咧，喂$17啊，大佬几多钱啊？吓过百啊，过百嗱，我唔记得有冇一包细嘅薯条，但系就算有又如何？我食嘢咧，我系好注重嗰个卡路里嘅热量，我唔敢叫多一个 double cheeseburger， 再加一杯可乐，唔知道有冇薯条？哇，$17+喺纽约 JFK， 喂呢个通胀嗱可以讲。对于美国我不知道，我不是住在美国，我不知道现在一般的那些失业的家庭是买不买得起。在计算到现在 Donald Trump 的关税对于美国可能国内的消费意愿的打击，他应该是抛售在美国的那个地产物业，就不应该是香港，是不是、加上你香港还有现在你不是差小红书那些穷游啊落到嚟，佢哋喺麦当劳夜晚嗰度瞓觉啫，瞓觉得嚟佢都要假假地要买翻一个麦当劳汉堡包，买翻一杯可乐啩。嗱，即系话咧，你冇理由咧拣订货系拣香港嘅，即系新加坡。如果你 hold 住啊嗰度嘅地产，你会唔会订新加坡嘅地产啊？咪整体嚟讲，象征意义同埋实质嘅计算，佢又唔睇好香港咯。嗱，呢个麦当劳整体啊，呢个全球嘅布局啊。喂，你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如果以前殖民地政府啊，布政司嗰阵时系霍德或者夏鼎基，睇到咁嘅迹象咧，系会好惊嘅。啊，甚至佢会同麦当劳美国总部啊嗰啲人咧系有直线电话嘅，因为英美咧大家系一家人嘅。啊，佢平时啲台底咧系会有通风报信嘅。啊，譬如麦当劳总部啊、汇丰啊、怡和啊。啊，同埋太古啊，呢啲咁嘅大班，点解啊喺殖民地时代啊，好似马会啊嘅主席一样，系应该要喺行政局度有一个职位咧？啊，唔系话佢要咧特殊嘅利益，而系佢要有足够啊中国香港特区或者殖民地时代香港嗰啲经济嘅动向啊，最可靠嘅情报。我唔相信而家特区政府啲咁嘅警察特首咧，系以佢嘅英文程度。同埋國際關係啊，嗰種人緣，我唔相信佢好似以前港督麥理浩咁，係可以同全球數一數二啊嘅跨國啊嘅呢啲企業嘅董事局係老細係有私下有偈傾，係咪？楊潤雄啊，呢一個做啊呢啲文娛啊嗰個局長嘅自己都唔知衰啦，佢都話咧佢冇 Taylor Swift 嘅電話，講出嚟係笑話嘅。以前殖民地政府。系嘛？你点会系冇 Taylor Swift 嘅电话？一个电话如果要揾史提芬、史匹宝啊，都揾得到，唔需要咧系拿高个衫俾人睇，话我冇 Taylor Swift 嘅电话。喺90年代，当彭定康嚟做末代港督嘅时候，好多荷里活嘅大明星过境香港，好低调。例如有一个叫 Kevin Costner， 系做水世界嘅。佢经过香港，虽然佢以前喺美国拍电影嗰阵时，未必同彭定康有私下交情，但系走去港督府嗰度咧，系随时拜会，食餐饭啊，开咗一支倒一杯 gin and tonic， 然后咧朗下朗下啊，然后咧彭定康可以同佢讲啊，佢近10年啊睇过最精彩嘅几部荷里活电影，同埋佢可以引述 Kevin Costner 最近嗰几年。在那套叫做 Oliver Stone 的惊天大刺杀里面他做那个检察官那几句金句。这些就是文化修养。你家麦当劳这么大件事他订30个铺位。就算美国佬不骚你中国香港特区里面的中资大股东是你自己人是血浓于水的中国人平时有没有打招呼共产党呢就最喜欢说一句你在面头串我不紧要你要事先要打招呼 打招呼即系咧暗中有一个叫沟通交流嘅渠道，你要等我咧系有所准备。嗱，呢啲咧二十年来中共嗰啲咩国安部啊、统战部啊私底下走去出钱咧，走去见嗰啲民主派议员，而家当然当你系 condom 啦，用完即弃啦，系咪私底下话喂你哋下次立法局选举谂住要出几多人啊？你哋想霸几多席啊？你哋嘅目的系想点啊？争取普选咪而家比较难啲，可唔可以退而求其次啊？呢叫私底下叫摸底沟通啊嘛，系嘛？美国总领事馆上次2021年掟寿山村啊，嗰扎咁嘅豪宅同埋用地啊，事先有冇同香港特区政府沟通咧？有冇咧？佢要掟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叫佢唔好掟住咧？喂，唔该你俾一俾面啦，你而家掟出嚟咧，可能会对个市场啊嗰个信心咧系有波动，系嘛？可唔可以唔好掟住？嗱，唔好掟啊！咁你有啲乜嘢嘅经济措施可以稳住嗰个楼市啊？因为我唔掟咧啊！我要对咧系美国国务院负责，系嘛？你叫我唔掟咧，你起码咧你要令我对于香港嘅政治前途同埋整个楼市嘅经济信心咧，我有个报告，有两句好嘢写翻去俾国务卿，系嘛？咁有好多危机，你就可以事先知道同埋事先拆弹。你而家唔系麦当劳嗰度掟，美国总部你又冇消息。连中资啲阿爷啊，呢啲大股东咧，你亦乌索索，你系咁俾佢掟，系、這個、呢个咧，喂，佢跟住起嗰个叫心理效应，对于其他香港嘅地产商、中小企同埋其他国际嘅资金，系传递咗一个乜嘢嘅信息咧？系嘛？ 系嗱， 佢系全世界最劲嘅快餐店，喂，大佬，佢唔睇好香港嘅中小企啊，啊，嗰啲细细间嗰啲咩日本餐厅啊、快餐店啊。茶餐厅啊，仲有乜嘢运行啊？系咪啊？ 嗱，个象征意义或者实质嘅意义咧，系好大嘅。因为麦当劳咧，佢唔同其他嘅快餐店。头先所讲咧，其实麦当劳系一个被指为啊披住快餐店嘅地产商啊。佢嘅经营业务同埋个模式咧，就系靠收租咧，系里边占好大嘅比例。嗱，因为根据公开嘅数据啦，2024年嘅财政嘅报告啦。麦当劳咧嘅加盟店咧就收入咧$157亿，咁但系咧个盈利系$132亿，嗱冇讲错啊，个毛利率系84%，世界上有咩生意卖汉堡包可以个毛利系85%嘅咧？嗱，但系咧如果系一啲自己经营嘅餐厅，即系话咧佢唔系franchise 出去嘅咧，咁因为嗰个毛利就低到咧系得15%嘅啫。即是说个相差的倍数差不多是6倍咁滞。嗱，咁即是话咧，其实咧佢呢个经营模式咧系行之有效，而且系集团里边咧最大嘅利润所得啊，即是话收租啊。咁所以咧个问题系，而家佢咁样去订铺法，同埋未来仲会将其他20几间铺咧都会卖晒嘅时候咧，咁样即是话咧佢将个能生金蛋嘅我为当场咧就卖咗俾人。咁呢个情况咧，其实对于其他嘅投资者啊，我唔知道有咩谂法。特别系譬如话汤文亮啊、李根兴啊呢啲咧，以往一直唱好香港地产同埋商铺嘅投资者咧，咁其实佢自己都订货啦。其实麦当劳啊，亦都系一模一样。咁而家啱啱咧，就政府又发表咗个香港营商环境报告，一片唱好，就话咧次第二季嘅 GDP 即增长咧。就有 3.1， 繼續咧維持成個發展。咁啊，私人消費啊、整體投資啊、出口咧都係正增長嘅。嗱，其實咧我都講過噶啦，而家香港咧好似活喺一個平行時空咁。政府除咗唱好之外，掟出嚟嘅數據，譬如失業率啊，同埋呢個 GDP 增長咧，都係靚嘅。失業率咧係有增加到，但係唔係大幅上升。呢、這個 GDP 依然有嘅，相較於西方其他嘅國家咧，佢仲係有，譬如第二季都有3% 嘅增長，唔錯嘅。咁但係實質上嘅營商環境呢，你見到通街吉鋪之外呢，其實好多人都揾唔到嘢做，特別係零售啊、建造啊呢方面呢係成日都冇公開嘅。咁政府繼續輸入外勞，咁股票呢股票又勁喎，又升到成20000多点喎。咁看似呢經濟一片欣欣向榮，但係呢其實好多嘅中小企呢已經係清盤同結業。嗱，我哋唔再重複啦，嗰啲好多嘅飲食連鎖集團啦已經係唔做啦。咁而係麥當勞同埋頭先我所講嘅呢啲商鋪投資者啊，有啲鋪王啊、家族啊，